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35集。面对单隐生的追问，杜艳里并不着急回应，因为他们之间到底谈不谈恋爱，他心中早就有了答案。他没有为单隐生现在轻慢的态度而生气，他甚至笑了一下。 隐生，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，我们的合同还没有到期，如果我们关系不遵循合同，那遵循什么？ 我说了，当然是 遵循你的心吗？ 不然呢？ 杜艳里换了个坐姿，双腿交叠，双手虚握放在小腹前，然后他看看单隐生，思索了片刻，他决定把今晚的话题分成两部分来讨论。他先总结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分歧点。 隐生，你喜欢我，想和我谈一场恋爱，但现在我们之间有一份合同，我从来都不会给合同对象投放感情，更不会与合同对象谈恋爱，但你认为这是不对的，你认为合同是毫无意义的。 没错，这个合同是怎么回事我们都知道，我无法接受你屡屡用它作为理由来拒绝我。杜艳里，你敢看着我说你这段时间没有动过心吗？ 有关感情的问题我们随后再谈，现在我只想和你说清楚，在这段关系里只有你一个人觉得这个合同没有关系，但我非常在意我的合同，我也会遵守它，这是我拟定它签署它的唯一理由。我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合同呢？我举个简单的例子。 你说 你想和我谈恋爱，所以你觉得合同束缚了你，而你的心则引导你走向了正确的方向。那如果你在和我谈恋爱的时候喜欢上别人了呢？这时候你打算怎么做？继续跟随你的心吗？ 我 又或者我喜欢上了另外一个人，这时候你会放手祝福我找到我心中所爱吗？ 这两者不是同一回事，我如果和谁谈恋爱当然会很认真，不会随便改变心意吗？ 这是单隐生第一次想要和别人谈恋爱，但他也不能料想自己这样的冲动会持续多久，他对杜艳里的感情又会持续多久，他只是非常的心动，想要和对方更进一步。 这只是一个很有可能的未来而已，这也是我重视合同的原因，因为从合同签署开始就决定了结局，好的坏的早在最初就可以预见，不需要再多花精神。 我如果合同可以阻止他喜欢上别人，那当然很好，很值得重视，很值得遵守，但 单隐生的反应让杜艳里确定自己的话起效了，于是他满意的结束了第一部分的讨论，合同，然后开始讨论第二部分，情感。 隐生，你对恋爱是怎么想的？ 没什么怎么想的。 我没有谈过恋爱，一方面是因为工作太忙，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对感情非常认真。我是一个讨厌失败的人，但因为感情的独特性，我无法预估自己需要投入多少才能获得胜利，所以我会以慎之又慎的态度去开始一段感情，所以当我决定喜欢一个人的时候。 这些话都是专门说给我听的。 我会非常认真地喜欢他，我希望他也是如此，否则我无法预料自己到时候会做出些什么，而最后的结果恐怕是双方都不想看见的。 听着杜艳里的这么一席话，单隐生旋即陷入了迷茫。坐在沙发上面的杜艳里面容柔和，语调不急不徐，似乎在循循善诱，同时也十分亲密地叫着自己的名字，可他说出来的每个字又十分的理智，十分的冷酷。 这个人究竟是温柔还是冷漠？ 单隐生之前勃发的怒火在杜艳里的话语中逐渐熄灭了，但更多的疑惑却在他心头升起， 他总觉得在这些冷漠的话语之中，杜艳里还想要告诉他一点什么，但他暂时没能想明白，所以他决定直接问对方。 杜艳里，你想说？ 单先生。 一个正式的称呼瞬间把空气的温度降到了冰点。杜艳里走到茶几前，他打开抽屉并从中拿出一份合同。不用多说，那是他们一起签署的合同。杜艳里什么都没再说，直接当着单隐生的面把合同一撕两半。 合同里规范我该做的我都做完了，你该知道的也已经知道了，我们的合同到此结束。 事物相伴相生，结束并列开始。杜艳里做出结束的决定，把开始的选择留给单隐生，他又一次给对方选择的机会。城郊山庄的暖房里，这几天有几盆品相不错的牡丹开了花，花如全大，玉瓣重叠，色泽归艳，正是需要悉心照料的时候。杜艳里如今正在这里细心调配驱虫药水呢，但今天不是周末，也不是晚饭时间，他总不可能为了几盆牡丹就过来爷爷家吧。其实每一年杜艳里都会抽一个月时间去度假，在这期间他会给手机设置呼叫转移，会给邮箱设置自动回复，他会彻底的放下杜氏财团，也放下自己总裁的身份，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以新的身份在那里生活，同时学习新的技能。这种彻头彻尾的放松模式是早早就获得了杜爷爷认可的。不过在出发之前，杜艳里还是要先跟爷爷汇报一下情况的。 爷爷，我已经买好了下午的机票了，和之前一样，我会在那边待一个月。 公司的事情都处理好了？ 嗯，处理好了。 那单家孩子的事情也好了，听说他最近的情况还不错，我希望能继续保持下去。 嗯，也处理好了，至于后续取决于他。爷爷，你有什么东西想要我带回来的吗？ 其实这半个月以来，为了拉近和爷爷的距离，杜艳里做了非常多的努力。以往只和自己聊公事的爷爷，现在终于愿意和自己聊点家常了。 带几张你的照片回来吧。 好的，爷爷您注意身体。 嗯，注意安全。 上午的时光一晃而过，杜艳里下午就乘上飞机，飞过山川大地与国境，到达他今年的目的地，那个浮在蓝色海洋上的美丽岛屿，通体青绿，犹如一颗碧玺石，高贵而典雅。杜艳里走出机场的刹那，明亮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旋即扑面而来，让人心情瞬间轻松愉悦起来。杜艳里悠闲地拖着行李到达了酒店，他选的这家酒店距离海滩只有百米，位置优越，服务优良，而酒店分配给他的独栋别墅恰好正正对着海滩，也配备了私家游泳池与花园，简直就是度假的天堂。杜艳里在办理入住手续时，前台人员对他发出了热情的邀请，这让他很不自在，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对方，然后赶紧给私人教练打了个电话，希望对方能尽快安排好接下来的课程。没过多久，被他安排入住同一家酒店的私人教练很快就来到了他的面前。这位35岁的教练是一名船长，拥有丰富的海上航行经验，此外他还是一名职业帆船选手，曾经拿过不少赛事的冠军，甚至在某个赛事中留下了最快的帆船航行记录，至今无人能破。其实拥有这种履历的他根本不缺学员，只是这些学员当中没几个人能像杜艳里那样一下子就掏出超过市价3倍的学费以及为期一个月的豪华套房福利，所以教练早早就在酒店里守候着，想要一睹这个金主的庐山真面目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